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78集。夏侯佩要杀的是柳州金刀山庄的庄主柳归藏。这个名字夏侯炼听过，他是江湖上公认的刀术宗师，是戚家刀后人的弟子。13年前单挑三山16派，场场皆胜，更逼得一个门派封山不再收徒，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，无人再敢直面他的刀锋。不过夏侯炼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那些人并非在称赞此人的丰功伟绩。要知道，坊间的流言蜚语，不带点让人想入非非的桃色外衣，一般是传不开的。要说这柳归藏在外头打拼了大半辈子，却栽在了自己的后院里头。他妻妾成群，比之皇帝老儿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待女人也不错，自己分身乏术，便常常让戏班子在庄子里头唱唱曲儿给妻妾们解闷。可有一日，一个不甚得宠的小妾听了西厢记，竟毅然决然地和庄子里的一个门徒私奔了。柳归藏勃然大怒，千里追杀，直从柳州追到朔边，在他们要出关的最后一刻把这二人给逮着了。他将男的带到泰山山顶挫骨扬灰，将那女的的尸骨沉到东海，让他们死了也不能相见。这件事儿在坊间传了好一阵，有的砸舌柳归藏的残忍无情，有的同情那对男女下场凄惨，直到宫里头的李贵妃产下了二殿下，皇帝龙心大悦，大赦天下，百姓的注意力纷纷转移，这事儿才算过去了。夏侯炼觉得柳归藏只是好面子罢了，那小妾在院里头并不受宠，却被如此赶尽杀绝，归根究底是因为他让柳归藏背上了绿头乌龟王八蛋的名声。只是不知道刀术宗师的刀术比之夏侯佩如何。住持曾说，他娘的刀无憎无恨，无垢无情，有生密万象之法。虽然夏侯炼不学无术惯了，压根儿没有听懂住持到底在说什么，但是这应该是夸他娘很厉害的意思吧。雪下的愈发急了，簌簌之声铺天盖地，夏侯炼塌拉着鞋子推开窗，入目处山头已白。柳州夜，大雨滂沱，密林树影幢幢，高大的榉木像矗立的鬼影，刺客在林间穿行，气喘吁吁，每一步都在潮湿的腐枝枯叶上按下一个血淋淋的脚印。他的身后数十名山庄门徒穷追不舍，手中长刀寒光如雪。俏呢？接应他的人呢？奔跑了许久，预想中本该出现的人迟迟未现身，刺客眼中第一次有了惊愕。肩背的疼痛犹如烈火灼烧，腰侧手臂大腿的伤口像一个又一个空洞，他所剩无几的鲜血和力量全朝那儿往外涌去。金刀山庄的门徒仿佛可以未卜先知，在他的逃亡的每条路径上都安插了埋伏，他退无可退，已避无可避。他终于停了下来，无尽苍穹倾下万千羽箭，每一只都狠狠扎在他不堪重负的肩背上，痛，刻骨铭心的痛。门徒团团围了上来，冰冷的刀尖指向那个穷途末路的刺客。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， 夏罗罗，束手就擒吧。 多少年了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样的话。上一次听见是15年前，30余人围住了他的去路，他凭着一把横拨斩下15人的头颅，刺穿7人的心脏，砍断8个人的手脚，浑身浴血而出，仿佛地狱修罗，一战成名。从此迦楼罗便是森森阎罗的代名词，天下人只要一见横拨，便知死期将至。他节节笑起来，一如往前，狂妄至极，放肆至极。 无路可走，生路死路一样是路，老子怕你们不成？ 横拨刀横于胸前，仿若一壶月光，此刻蓄势待发，每一刀必要斩下一个头颅。 慢着， 一个低沉的声音忽然响起，门徒纷纷向两边退开，让出一条窄窄的道路。大雨中，一个高大的男人提着刀缓缓走近。 你的敌人是我，迦楼罗。 柳归藏停下步子，站在夏侯佩的3尺之外，这是一个最安全也是能够最快进行攻击的距离。他们的刀只有3尺，这个距离刀无法到达，可他们没有离3尺太远，只要跨前一步，战斗便一触即发。 我等你很久了，我知道你迟早会来，我是天下第一刀，自然要由你这个天下第一的刺客来刺杀。 柳归藏是个魁梧的中年男人，头发斑白，脸上皱纹像一道道沟壑。他的目光阴沉而又锐利，当他看着别人的时候，总是让人联想到鹰隼。 抱歉。 夏侯佩扬起一个挑衅的笑容。 天下第一刺客是我，天下第一刀也是我。 呵呵呵，果然狂妄。 柳归藏极轻地笑了起来，他的笑很僵硬，仿佛硬拉着嘴角往上提。 什么名头都是世人给的，你是不是天下第一不重要，关键是那些蠢猪烂驴怎么看。我很好奇你的刀法，但我不会被你打败，你注定要死在这里，于是天下都会知道是我柳归藏杀了你迦楼罗。 夏侯佩闷笑，眼角眉梢都写着让人恼怒的嘲讽。 喂，丑八怪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没办法当天下第一刀吗？ 柳归藏没有介意夏侯佩对他的称呼，问道。 哦，为什么？ 要成为天下第一刀，当然要首先成为一把刀。你歪心思这么多，还是认命当个人吧。 夏侯佩微微矮身，像豹子一样猛然前扑，横拨与柳归藏的刀刃相撞，迸溅出凌厉的刀光。柳归藏偏身后撤，再次接下夏侯佩的一击，道： 好一个心如止水的刺客，难道你不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吗？ 夏侯佩不屑一顾： 没功夫跟你扯淡，还有个傻子在家等我吃饭呢，你爷爷我赶时间。 刹那间，刀光铺天盖地地笼罩了柳归藏，漫天大雨都仿佛畏惧夏侯佩排山倒海连绵不绝的刀势，纷纷避让那锐利的刀刃。柳归藏的眼睛简直跟不上夏侯佩的刀，只能凭借常年以来积累下对危险敏锐的嗅觉来闪避那雷霆般的斩杀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夏侯佩早已遍体鳞伤，何能仍然如此敏捷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